经验的小兵。我像是一个棋子，来去全不由自己，棋手无悔，你说不曾犹豫，我却守更在你心里。想走出你控制的领域，就走进你安排的战区，没有坚强的防备，也没有后路可以退。想逃离你布下的陷阱，就陷入另一个困境，没有决定输赢的权利，也没有逃过的幸运。我像是一个棋，进退任由你决定，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将领，却是不起眼的小兵。我像是一个棋子，来去全不由自己，棋手无悔，你从不曾犹豫，我却守更在你手里。我像是一个棋，进退任由你决定，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将领，只是不起眼的小兵。我像是一个棋子，来去全不由自己，棋手无悔，你从不曾犹豫，我却守护在你手里，我却守护在你手里，我却守护在你手里，我却守护在你手里。 是自己能够确定，抱有纯净的勇气，坦然的心，记得那些温暖的心情，未来像一部公路电影，如果风沙扬起，你落泪滴，抓紧憧憬和回忆，继续旅行。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蓝天，有从约定里滋长的玫瑰，就算有一天又转变，回头还是渴望牵手分享一切。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草原，有你在，像是天使的画面，总会被理解，被爱恋，你。

说有一天你身材就要扬，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。在寻见万遍，还能爱上只快餐一样方便，因为没有勇气相信永远，只好向你承诺我唯一珍惜眼前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？如果有一天你成了黄脸婆，是否会嫌你又老又啰嗦？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是否会爱我依然？如果有一天身材走两样，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？如果不小心我们白头偕老，是否保佑我们爱依然？当我们老了呀，花开了荷花，让我当月亮来温暖你皱皱的脸庞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 不要紧啦，拿来当枕头睡咯。 我相信你说的每一句，就算是明知是甜言蜜语，可是我总觉得哪里有问题。也许这些话语都只说给我听，我相信是因为你的犹豫，所以把感情陷入难题。没关系，我有做坏人的勇气，就算毁灭自己也要捍卫爱情。我全都相信，相信你说的每一句每一句，我答应我可以，我不会负你。我全都相信，相信你说的每一句每一句，只差一句我爱你。相信你说的每一句每一句。

时光，我承认到现在还不肯遗忘。天真的想问你还会想我吗，终究只是个疯狂的想法，却是我上苍眼泪的地方。 Give me some.

褪色上分出要去把你